又到大匪看天下嘅时间，嗯，今日有啲兴奋嘅，今日咧就系录音系星期四，咁啊今晚有啲事要做，咁咧就提早即系录啦。其实我冇乜所谓啦，而家都冇咩定时，咁啊搵啲节目做下啦。第一，每一个礼拜六晏昼四点钟都有植物提取物嘅健康讲座，最新出嘅就系痛风。咁如果大家咧想嚟，或者想试食，因为暂时都有嘅，咁但係呢就做埋今个月呢就送现金券㗎啦，就唔会送细支装俾你。咁呢逢系呢关于湿疹啊、癌症啊、眼嘅嘢啦、肝啦、同埋呢个痛风啦，即係尿酸过高啦，都可以嚟问一问嘅。咁我都喺度嘅，咁啊最主要有肥 band 啦，咁啊喺度，咁咧就借少时间啦，因为8月18号咧就网聚嘅，就喺长沙湾富林。咁咧有好多人咧，就譬如有听我，有听其他节目主持到啦，你可以直接同佢报名嘅。咁我就喺佢嗰度计条数得噶。咁我哋听日咧就会星期六啦，星期六我再节目出嘅就会讲低我哋边个户口收钱嘅咁。预咗十围啦，咁睇下你350万，睇下你哋点样因人啦，咁咧就会有啲新旧主持都喺度噶啦，不如强国生还者啊、仙人啊、荣少啊，或者之前啊，我而家就揾紧阿米卡嘅，咁啊军武器言啦，最主要重量级啦 ，Larry 啦，咁尽量都揾翻啲旧主持啦吓。咁有啲舊主持就可能另有高就睇我哋呢啲小角色唔起又冇辦法啦，咁但係其實都想辦法多啲主持聚下嘅，咁到時再安排啦，咁有抽獎嘅，咁而家都搞緊啦，因為我哋都出咗好多嘢嘅，咁希望到時呢就見到大家啦，咁350蚊米，咁呢就個餐呢就3688蚊，咁另加300蚊酒水，嗰300蚊酒水系酒楼包嘅，即系任饮噶。所以咧，基本上咧就系、打和啦，主持就我请啦，就所有嘅主持新旧主持嚟就我请啦。咁你哋就系出翻你自己份数嘅啫，因为都均真啲嘅，即系我哋就唔系靠做网聚啊，摆呢个筹款箱嚟搵钱嘅。呢几日。其实呢个几月呢两个月呢我有多时发生啊，包括地盘啦、网上嘅嘢啦、人事嘅嘢啦。咁困扰咗我好耐，咁变咗呢就做唔到节目。咁家庭嘅事啦，咁呢就而家呢就基本上呢就呢几日啦，咁就都清晒㗎啦。咁喺度啦就多谢 Low 哥啦、Alex 啦、Albert 啦，最主要少少啦，同埋呢就肥 band 啦，我拍档阿黎生啦，咁佢哋呢真係奋身咁支持我啦，咁仲有238啦，好多我解决唔到问题啦，咁网友啦帮我解决咗，咁多谢你哋啦，係真係嘅，衷心多谢。有啲人佢未必一定帮到我，但係呢起码佢有个心喺度呢，我都要多谢佢嘅，真係要多谢佢嘅。咁最主要就係我三哥啦，喺节目度成日出现嘅咁。咁正式讲节目。第一，楼下放咗喺德国。搞咗咁多年，卒之离开中国。好开心嘅。因为从来喺新闻片段喺任何时间见到佢都戴住顶帽，好愁眉深锁，同埋好虚弱，讲嘢都有神武器。咁但係而家放咗去咗德国，喺机场见到嗰个片段呢就係咁样笑晒咁样。咁呢就无时无刻每一个头版只要关于楼下嘅新闻都系会见到佢笑得好开心好开心。所以有两句说话真讲得好好㗎。不自由无宁死系咪，自由几可贵。每一个人都需要嘅，你睇楼下就知道了。因为人系动物嘅一种，系要有个空间，系要有一个思想嘅想象， 啊，身体嘅自由，样样都好啦咁。咁啊，啱啱讲起刘霞咧，就记得首歌《余安安唱》啊，当时好似系《人在旅途洒泪时》定嗰一碟嘅。咁啊，挥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好好嘅歌。青春在我的手里头，人想要走仍要走。真係呢隻歌呢真係好好。係咪呀，想飞唔係我想飞，飞到天边飞，唔记得点唱啦。飞万里遨游在天上远飞。即係人你睇到呢张相你就知道自由对人是几咁重要。但是我哋而家好多人中国人就係悲哀㗎，刘晓波讲得啱。全部都系一个筹码一个人质。喺呢个时候打贸易战嘅时候想讨欧盟嘅欢心，默克尔嘅欢心放人。然后搞个叫做联欧制美啦，抗美啦，跟住又签咗200亿欧罗啦，300亿美金之类啦咁嘅协议啦咁。跟住就话你睇下我哋啦吓，而家联欧啊抗美乜乜乜乜，我哋真係唔好傻啦。你而家俾让利俾人，开放个市场，同欧洲签订好多嘅协议，然后俾欧洲嘅货入嚟，联乜嘢？呢个做生意咋，即係你收平啲税我咪嚟囉。即係好似美国 Tesla 一样咋嘛。有啲人话刮啊特朗普一巴，人哋就係想咁咋嘛。嗱，我走嚟 Tesla 走嚟你上海度开厂做生意。而你俾佢做，即係唔使话合资公司合营公司不嬲都系咁㗎啦。大陆几时车厂唔系合营㗎？东风吗？东风物。乜嘢都有，你哋国内重汽吗？重汽物全部都要，包括宝马、Benz、奔驰、广州本田、丰田，全部都系要同你哋合营嘅，将佢哋嘅技术让俾你哋，然后等你哋发。不过你哋自己装下唔得啫。而家系你让晒步俾美国人，让美国人长驱直进入嚟。呢、这个唔系呢个精神胜利法，就人哋本身就要你开放市场嘛。系咪呀，有啲人好好笑。即系唔好开名讲边个啦。讲话你睇下落下特朗普面，商人就本身就冇面㗎啦。商人仲利㗎嘛。佢本身个彻头彻尾嘅商人，边度有钱爱边度㗎嘛。落乜嘢面呀、何况你开放市场就要让一个美国嘅企业开放佢嚟你嗰度搵钱啊嘛，落脚啊嘛，咁而家咪做到咯。欧盟亦都系啊嘛，有啲人就今日同我讲，佢签订咗呢份合约点样点样，我留下喺个 bonus 嚟嘅啫，即系花红嚟嘅，同抗美有乜关系啊？联欧？你开放你收平我，我唔通有傻仔唔做咩？你做傻仔咁，我梗系要卖货俾你㗎啦。你中国嘅嘢要卖去欧洲系另外一件事啦嘛。点解咁讲啊？因为有欧盟标准啦嘛。你唔合乎标准都唔买你啦。系咪啊？而家全世界嘅标准只有欧盟标准㗎啫。你买车又好，你买个万能梳都好啦，佢都话呢个系欧盟标准㗎。啱唔啱？你要合乎佢，佢唔系哎呀我唔使欧盟标准，你咩都嚟，唔系咁嘛。咁你从来都买嘢俾佢㗎。即系呢，有阵时啲评论呢冇逻辑啊，好好笑。有啲人同我讲，佢话你睇下啦，呢2000亿啊美金入咩美金嘅贸易战又开打啦。今年寻日听到嘅话唔使去㗎啦，美国。啲货中国啲货唔使去啦，点样点样加关税， 唔系事实嚟噶，因为嘅嘅订单一早做咗噶啦，过埋今年圣诞啦，啱十月之前要所有货落晒，但系已经之前嘅订单嚟噶啦。你再打贸易战，各样嘢第二来料加工，又另外一回事啦。因为系我喺度设厂，你根本上就冇抽我税嘅，亦都冇增值税，我系。几多原材料嚟做到几多货出返口嘅啫。所以係两件事嚟囉。即係有陣时呢啲即係我咁啦。我哋啲咁嘅小人物小智慧即係讲我哋相信嘅嘢嘅啫。欧盟卖去美国其实从来都系唔均等嘅。因为好简单啫。美国泱泱大国啦真系大国喺我心目中。点解呢最优惠待国待遇，你同我做生意，我俾优惠你，但系系咪双向嘅咧？唔系，欧盟嘅税率同美国嘅税率入口已经唔对等噶啦，喺汽车上高。第二，欧盟入去嘅税，你估少咩？佢都系保护主义噶，好似中国咁，去 WTO 投诉美国啊，违反乜乜协定。自己身有事，咁而家美国佬寻晚咪走去投诉你啦，话你从来都冇开放个市场啦，尤其16至18年根本上系翻转头嘅，而 WTO 系承认咗呢件事，仲有一个美国好简单咋嘛，美国就系全世界唯一嘅大哥，你 WTO 麻 Q 烦嘅，咪退出 WTO 咯。对美国佬你估有伤害咩？你睇下美国佬，即系特朗普呢个人几咁犀利啊！我都话啦，因为佢真系商人嚟噶，唔系一个黐线佬，佢有脉络噶。第一，同你哋啲人聊晒交打，然后睇下边啲妥协妥协到，跟住箍死北韩。等你中国冇咗只狗，其实我上次讲咗㗎啦。撑台湾、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经济靠你，军事靠美国，亦即系等于俾緊保护费。全世界都俾你，甚至你而家你讲緊好好笑㗎。欧盟凭乜嘢去挡住美国佬啊？点样抗美啊？你北约有咩军队啊？你接壤嗰啲系咩地方啊？中东啊，地方土耳其啊，叙利亚、苏联，唔系对唔住讲错，俄罗斯，除咗法国之外，仲有乜嘢军队可以抗衡到啊？其实美国佬未。你哋而家做任何嘢，咪俾紧保护费？即系我话美国佬系一个黑社会大哥，就系咁解，俾紧保护费佢。而家基本上就系抗衡俄罗斯又好，你而家叙利亚难民又好，啊，你所谓中东所有嘅事件，都系美国而家一个人一天独大，即系帮你哋欧洲解决紧一啲军事上嘅问题。我问你啦。即系你俾保护费啫嘛，点会反面啊？即系好似而家菲律宾咁，杜特尔特，你唔好玩啦，把口讲啫嘛，系咪啊？越南、韩国、日本、台湾、美国佬，你话佢霸咩？事实亦都系第一次世界大战靠美国佬，第二次世界大战靠美国佬，到今时今日超级大国得佢一个，都系要靠美国佬。强哥会唔鍾意㗎，会话我咁样拆美国，我唔系拆美国佬，我话俾一件事俾你听，我唔系话美国佬系神啊，冇咁讲。但系汤佬即系特朗普啦，英文唔好啊，惊我自己噏错咗俾人笑。好简单咋嘛。税制改减税等资金回笼加息强美元刺激经济失业率去到四然后同你打贸易战因为底气够。啱啱啱收复咗北韩麻烦嘢沙石全部冇晒。 我就等你啫，等你中国佬犯错，呢场仗必然打，系喺好耐之前啊，我唔记得啦，好似仲喺星期二得到嘅时候啦，我已经喺度讲噶啦，每一个人都有个逻辑嘅，特朗普系一个咁嘅人。有啲人话：哎呀，左交唔得啦！而家啊，以前左交秩序，而家咧就右派抬头，唔知道。但系而家特朗普就系咁样。呢次讲到呢度，下次翻嚟。